大雄，就算我个百宝袋有几多百宝都好啦，同人示爱真系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咋，大胆啲向静儿讲啦。 自问是未满分，自问是没信心，实在是未够本事，我却要发威一次，太抱歉你未同意。我要借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痴，一想起都觉自私，宣布吧我爱你，可笑是你刚刚自知。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，奉送你叮当的一堆笑话。你想过容纳我，但又点怕是吗？认啦，头上就绑着竹蜻蜓飞过尘世吧，为你献花爱吗？爱啦，日后发奋的我，难令你会有富贵荣华，难令我变了绝代情人。 大雄，你信我啦！我睇到你对静儿嘅爱，比我任何一件法宝仲要强啊！去话俾静儿知啦，佢一定感受到你嘅真爱嘅。 自问是大烂猪，自问是未够班，但自愿被你欺负，世界对我太可恶。我爱你却极顽固，我也有我法宝，我永远对你好，好得可演你丈夫，不怕被你厌恶，不会令你一下吃苦。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，奉送你叮当的一堆笑话。你想过容纳我，但又点怕是吗？认啦，头上就绑着竹蜻蜓飞过尘世吧，为你献花爱吗？爱啦，日后发奋的我，贵荣华难令我变了绝代情人，你受吗？ 大雄，我不可以再陪你好耐噶啦。我走之前最想见到的就是静儿可以代替我陪埋你呢一生一世啊！